待那封面将会记载你是传奇，让你神圣是你自己，无限次失恋的你对爱再没预期，没有人理，越要爬得起，不需要妒忌别人轻取的胜利，谈情说爱如何相比，差1460年先收到这日，还压足有惊喜，从前乐与悲不影响今日的天气，能原地再起，总吸到鲜甜的空气，落空就像圈口里再下棋，应该庆幸昨夜没有死，人人亦对等，都只得一日一口气，学习每朝早爱每个已升级的你，手中有今日，心中有将来，只差运气，无谓怨他起跑线已有各项特权，内念着你成放慢一点，好好去吃饭睡眠先收到礼物，人人也有名为今天，我跟他那美丽预言将改名对言，上帝另有恩典，从前乐与悲不影响今日的天气，能原地再起，总吸到鲜甜的空气，落空就像圈口里再下棋，应该庆幸昨夜没有死，人人亦对等，都只得一日一口气，学习每朝早爱每个已升级的你，天天有今日，苦海会写成出埃及记，谁害怕昨天秒数有用完，下个圈计终点都有24，天天满血复原，明明还未到限期，别挂把旗，齐来用这歌给今天的自己打气，谁曾待你差，不准他阴魂影响你，历史少不了挫折及别离，应该趁热放下别记起，人人亦对等，都只得一日一口气，善用这一天，这次你也许可争气，